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加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今天上午九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随着大会开幕，中国正式进入十九大时间。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6%，较上月涨幅收窄0.2个百分点。2016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适用涉嫌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七个涉计算机犯罪罪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727件，1568人。多国科学家近日宣布，人类首次直接探测到由双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及其伴随的电磁信号。中国福建晋江成功获得2020年第18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举办权。北京新机场各工程正按计划建设中，目前航站楼正在进行屋面玻璃幕墙等安装，力争2017年底实现封顶封尾。为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各地铁站启动人物同检安检措施，部分车站将加大限流安检力度，乘客进站将增加等候时间。市园林绿化局今年推出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妙峰山景区、十渡风景名胜区、司马台长城等大尺度红叶观赏区。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彭佳慧早年间以其高亢浑厚的嗓音成为了台南 pub 的红人，后来因为歌手赵永华及制作人李正帆的鼓励而独自北上，将自己的事业领域再次扩大。来到了台北不久，彭佳慧果然是又以其深具爆发力的歌喉虏获了大票的歌迷。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每晚七点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彭佳慧，《喜欢两个人》。 没必要回想刚刚下大雨的黄昏，此刻夜空只有美丽的星辰。走过了天算各一半的旅程，我单薄的心才能变得丰盛。心会累，爱会冷，这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在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体贴是偶尔，准你不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财政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4129亿元，同比增长9.7%。为方便市民金秋赏叶，今年市园林绿化部门将通过多种方式实时发布全市红叶信息。北京市各大景区有望带动周边面向60周岁以上老年人成立老年旅游接待基地，并提供多项适老旅游服务。东城区首个完成改造提升的二类公厕正式投入使用，此次提升主要集中在除臭、防冻及合理布局三个方面。2017中国休闲度假地产博览会暨北京秋季房地产展示交易会将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国家会中心举办。今年昌平将建35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这些驿站具有日间照料、呼叫服务、助餐服务、健康指导、文化娱乐、心理慰藉等六大功能。最近，新机场北线高速东西延建设地点新鲜出炉，确定将双向延长，延伸至河北的廊坊和涿州，以满足天津与河北进入机场的通道需求。据最新报道，目前已有20家支付机构和银行完成了接入工作，包括财付通、支付宝等。 是谁在敲打我窗？ 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角落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静静的想一想，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刻骨铭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静静的

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贪杯，试着摇啊晃啊一整夜，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我想你的每一天，长活在人间。飞几千几万个光年，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我想你的每一天，长活在人间的一万年。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间，却将整个寒冬心里面。我想你的每一天，长活在人间的一万年。我几飞几千几万个光年，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我想你寒冬塞进了心里面，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间，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 游鸿明1998年的作品《一天一万年》。那么这张专辑是一张创作的精选集了，卖出了30万张的销售量。人都说越到夜深越不适合听深情的歌曲，我想游鸿明的很多歌曲也都符合这么一种说法，整个歌手的形象也好像是这样，沉默克制，可是又满满都是深情。你听到的是经典969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许茹芸98年的歌曲你是最爱。 之前